曾经是少年。 来自 S.H.E 演唱的《你曾是少年》，估计很多男人啊，在看世界杯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找回到了少年时代或者青年时代那种爱运动，然后浑身呢都有使不完的劲儿，整天呢可能就是在运动当中让自己累了，然后睡了，不像现在呢每天要有很多的压力烦恼。所以四年一次的世界杯呢，真的是给很多人一次减压的机会。如果说今天晚上大家都在看世界杯，没有时间理我，没有时间点歌的话，我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你想点歌的话呢，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韩非子的韩，巧克力的力，陪伴就是不管你需不需要，我都在这里。周一到周五的晚上9点，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我愿意帮你传递祝福。 和你会相遇在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就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到。我 不见下一秒，时间刚好，突如其来的懵懂心跳， 命中注定会遇到，替代不了，像是这顺其自然却又得不到，只有懂我的人会感觉 不见不散，说好了一直在这里就会在这里。此时此刻你听到的是来自北京音乐广播陪伴你的电台点歌节目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呢是2018年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点播的，它大有超过小幸运被点播次数之多这样的势头。 那今天晚上呢，我也要送给夏佐若《陌上花开 Flowers》，谢谢你们的光临，追光者。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 唯有相信才能相爱。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始终总会去怀疑，或者说总是在忧心忡忡当中，那可能两个人都不会享受爱的甜蜜和轻松了。终于有一天你会明白，真爱一个人不是要求对方按照你渴望的爱情模式去为你改变，而是两个人不断地磨合自己的一部分，去适应另一个人，去找到让彼此都很舒服的相处方式。 看着未来，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太多话想要说明白。如果爱，就告诉我吧，回应我，拥抱你再放开你和我最美的状态，就是继续静静的相爱。如果爱，就现在吧，生命中还有什么比拥有你 更肯定的精彩填满了每个未来。现在吧，别让我继续徘徊，有太多事留给明天等待，太多话想说明白。 来自黄义达演唱的《如果爱就现在吧》，这充分告诉我们了，当爱即爱，当你有了心动的感觉的时候，千万不要压抑或者是按住你心中的小鹿乱撞，应该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下面这首歌是周女士要送给老公的，今天是他们结婚10周年的纪念日，所以要送上这首《相依为命》。 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度过多载世纪。即使身边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住同样的手臂，不敢早死要来陪住你，我已试够别离并不很凄美，我还如何撇下你。 世事再毫无道理，与你永远亦连在一起。你不放下我，我不放下你，我想确定每日挽着同样一双臂。不必挑选我们成败戏，当我两个并无冒险的福气。见尽了云涌风起，怎么舍得放下你？我们仍珍惜这啖气。 结婚纪念日快乐！时间是最能够说明一切的，真的是深情不及久伴。厚爱无需多言，能够一直在你身边不离不弃的人，才真的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对的人。继续我们爱得更久点，下面这首歌来自范晓萱，同步。 上个了地的时空，默契对话没有距离，冰冷热度，努力各自的生活，追求不放弃的梦，冬雨下的反差，成了最可爱的交集。我们的爱是否同步？我投给你，却投给了他，只希望像棒球最后 非常重要，连现在大家对于空调能够同温度都那么的在乎了。归根结底还是两个人的三观一定要一致，在许多事情上有商量，有彼此的退让，这样才会练着练着就永远。

下过，时间和琴声交错的城堡，你知道就算大雨让这座城市跌倒，我会给你怀抱，受不了看见你背影来到，写下我度秒如年的爱恨离骚，就算这个世界被寂寞绑掉， 点歌节目里是最容易听到那些年我们爱过的小情歌，还有老情歌，所以才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瞬间发现自己好像还是那么的感性。感性没有什么不好，只不过呢是要用在该用在的地方，该坚强的时候就别感性，该感性的时候就别故意的装坚强装硬了。时光正好， 踩碎一夜的月光，心跳像树影摇晃，我和他清白明亮，仰望一个天堂，那是正好的时光，爱上刚好的对方， 郁可唯，时光正好。 这首歌呢也是来自王亮朋友要点播给今天过生日的二十四岁生日的好朋友小莫的生日快乐。 Why do birds suddenly appear every time you are near? Just like me, they want to be close to you. Why do stars fall down from the sky every time? 经典的这首 Close to You 今天晚上呢也是带给一位心情不太好的朋友。话说在夏天，在四年一次的世界杯行进当中还会不开心，那一定是遇到了相当糟心的事情了。不过我们不是经常劝自己吗？那都不是事儿，是事儿就一阵儿，一阵儿就完事儿，必须要拿出一个乐观的心态来面对它，否则你只会让自己胃口也不好，状态也不好，然后呢厄运就像滚雪球一样了，不要那样。好了，今天晚上的爱得更久点呢，最后这首歌来自郑钧，你必须要幸福，用这样的强大的意志来给自己打打气吧。好了，稍后我会在男左女右里等着你。 雾霾弥漫，前路一些难辨，而你的目光是我的方向，有一